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番，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相逼，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又嚟啦，又嚟啦，我哋又翻嚟啦。大家好，我是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每个星期都会回来。回来这里叫做香港电台第二台 ,94.8 至 96.9。任何中间的这些频道都可能会找到我们。也都多谢全世界各地收听我们互联网的直接转播，也都可以听回我哋嘅 archive 啊，即系重播嘅二千靓歌。今日咧就我同阿 Vince 同阿坚哥啦，梗系而有一个特别嘅安排，间中做下，我就好想等咗好耐。今日咧我哋接电话倾偈，梗系倾埋歌啦。意思即系倾偈咧，仲可以兼埋点歌嘅，可以点唱嘅。不过我哋当然唔系播唱片嗰啲点唱啦。不是预先即是有封信那些以前很兴的。不过今晚的二千靓歌再重聚，因为是一如既往啦，是现场直播。那我们尽我们的能力，你在电话里一讲，我们就一路倾，就一路找歌词，一路找谱。因为Vince在这里和坚哥他们就即是身经百战，什么歌都应该难不到他们的。好，阿坚哥，好，应该。 尽量 尽量。究竟你的电脑里面有几多首歌呢？你有没有数过呢？不如这样啦，我们一路唱住歌就一路等。是我忘记了告诉你听我们的电话号码。好像这么多年都没有变到。20年前我在这个节目做点唱呢，都是这个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 咁你当然可以打嚟啦，然后我哋又打返俾你。咁你喺外国打嚟都得㗎喎。即係如果你喺唔知边度啦，一冰岛唔知而家咩时间。北极都得㗎，南极都得㗎，如果有电话。1872388, 好啦，我哋一路唱住歌呢，喺9:30嘅新闻报道后呢，我哋就开始接电话同埋倾偈点唱。好，嚟呢一隻呢就係、是、我哋香港电台嘅以前一个节目，叫做《星空奇遇》，铁达尼嘅主题曲。在晴朗的天空下，今日落雨嘛，好希望有个蓝天白云。张开眼中一线暖暖的窗，驱走这赤地里的荒凉，从大地头上初升的朝阳，照出一个永远方向。懂得爱心，知道怎么分享，不枉爱过活过这一场。谁亦是同样奔波与骄阳，人潮从来没有足长。日和日年和月都太类似，无论怎么都只活一次。晴朗的天空中找到新色的真意，人才能无悔旧事。在人潮和围墙下，只要愿意， 凭着一双手总是可以，晴朗的天空中跨过彼此的疆界，连潮流亦会转移。一早决心将我爱笑的心感染世上爱哭的人，曾立下宏愿，可不可都能唱出真正壮阔声音？关心眼光仿似最美的灯，终于会照亮远方的人。愿未尽全力，怎么可消沉？能抬头，凡事也可能。人和人，年和月都太类似，无论怎么都只活一次。晴朗的天空中找到新色的真意，人才能无悔旧事。在人潮和围墙下，只要愿意，凭着一双手总是可以。晴朗的天空中跨过彼此的疆界，连潮流亦会转移。晴朗的天空中跨过彼此的疆界，连潮流亦会转移。 晴朗的天空下，原本的国语版呢就好几个好出名的资深歌手一起合唱的嘛，叫做真心英雄。不过我们这个在晴朗的天空下呢就属于我们电台的。好，我们一路唱住先，唱到九点半新闻报道后，我们就接18723888啦。你喜欢可以打来啦，你不要以为很难打哦。其实最重要咧就系嗰个缘分运气，差唔多又唔系中六合彩咁啦，二几千倍啊，系几千万倍啦，系六合彩好似嗰个划然率好似千几万分一，唔知道。不过今日咧18723888应该好容易打嘅，好容易嘅真系，你打嚟啦。好，阿 Vince 喺度，咁啊自弹自唱咧就即系乜嘢歌都得啦。简单只我哋一齐都有投入感嘅歌， 系呢一只咧就系大家应该都好耐都冇记得噶啦，就系告别校园时。以前咧成日读书咧，毕业礼一定会唱。 哦，即系我你哋嗰个年代系真系唱呢只噶，因为即系已经系李克勤已经系即系好 hit 啦啲歌嗬。咁啊，但系我哋嗰个年代就唔系呢只嘅，因为佢未有未唱。梗系啦，唔同年代啊嘛。不过呢只歌当年嘅考员都过咗相当一段日子啦，我谂大家都会好怀念当年喺学校嘅生活。而家要告别啦。 一天一天的我在期待放学，一转眼却要告别校园。一张一张的快乐同学笑脸，分不似的消失不再遇见。终于终于不懂得老师所讲，只知道此刻想多听一遍。终于终于不需要再管积分，只恐怕更多的考试未见。这校园，这班房，这走廊，这礼堂，告别时是我心的家乡。到未来那一方，人飘泊，路茫茫，仍然在这里找到一点点光。沉痛于心，今孤身走远。Oh, 昂然踏上 方，冥想能共创。在期待方向，一转眼却要告别校园。一张一张的快乐同学少年，分不似的消失，不再遇见。这校园，这班房，这走廊，这礼堂，告别时是我心的家乡。人飘荡路茫茫，仍然在这里找到一点点光。阵痛于心，今高山走远方，谁愿这样昂然踏上，虽分开走远方，明晨 永远都会有代入的感觉，因为每人都会告别校园的嘛。尤其是这个节目添啦，咁啊，不过而家都会有嘅，不过就是下一代告别。咁可能你啲小朋友咧，啱考完 DSE 都未顶，啱啊博完杀，祝佢哋有一个美好嘅成绩，然后可以咧轻松地度过呢一个告别校园嘅时刻。睇个钟就嚟九点四啦，我哋继续会唱住先。头先讲过啦，今日好开心可以，我哋特别咧冇邀请外边嘅嘉宾，就想同你同大家一起倾下偈。倾电话咧就好窝心嘅，讲乜都得，因为咧我唔知道你系从哪里来啊嘛，可能会喺外国打嚟又得，喺旺角打嚟又得，喺香港岛打嚟都冇问题。电话是1872388，我们有专人同事啊 Calvin 就会同你倾下偈，大家沟通了一阵间就会接驳电话入嚟啦。而家我想唱翻只本来我话俾你听，你知唔知我嗰告别校园嗰啲咧，我嗰啲学生歌咧，唱咩歌嘅咧？以前好兴嗰啲咩，好似李丽蕊噶吓，叫做嗰只不过系咪告别校园嘅咧？不过我哋就唱英文嘅，我哋唱咩咧 ？In younger days, I told myself 嗰只 carry on， 一阵间唱啊，可以噶系啦，即系以前就系咁嘅，因为即系校长或者老师都需要鼓励啊啲同学啊嘛 ，carry on till tomorrow 啊，考试就系咁啦，就算你出嚟社会做嘢啦，都系咁。不过而家想唱翻一只咧，当年我呢一位同期出道嘅好朋友咧，佢咧就真系好耶和，佢一出道嘅时候咧就去嗰啲学校门口嗰度咧，就好似啲选区议员咁样嘅，就唔冇派单张，不过咧就企喺门口咧就同大家啲同学打招呼，哇！所以咧，所有嗰啲学校嗰啲中学生咧都会一定记得佢嚟过我哋学校噶，佢个名叫做 Danny Chan 陈百强。冷暖哪可休，回头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偏失去， 尾班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得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冷暖哪可休，回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偏失去，尾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一生何求，曾妥协也试过苦斗，梦内每点缤纷，一消散哪可收，一生何求，谁计较赞美与诅咒，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一齐成长的歌咧，真系唱极都好像是新歌咁啊！都系想一起唱啊！我希望就是咁样，每个人都可以有个共鸣的感觉，可以一起唱呢啲一齐成长的歌。跟住落嚟，边时唱翻只国语歌好嘛？咁啊，当然咧，即系好多国语歌咧，唔系一定喺大陆啊或者台湾咧开始嘅呢一只咧。是我们香港的歌手张学友，张学友这首歌放在一只唱片那里，说全个东南亚都流行起上来， 还威到出去国际， 威到国际的，有西人乐队翻唱用英文，不过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影响力，整个东南亚的唱片销量以百万计，很犀利很犀利，当年的吻别。 牵着我睡成云烟， 消散在彼此眼前，就连说过了再见也看不见你有些哀怨。给我的一切你不过是在敷衍，你笑得越无邪我就会爱你爱得更狂野，就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我的世界开始下雪，难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难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施舍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进你的世界也温暖不了你的视线，我已经看见一曲悲剧正上演，剧中没有喜悦，我依然躲在你的梦里面，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我的世界开始下雪，难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难得连隐藏的遗憾有那么的明显，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施舍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工业伤亡权益会趁住国际工伤纪念日到政府总部外请愿，要求政府将4月28号定为工伤纪念日，并且设立工伤纪念碑，强调意外宗数并非冰冷数字。工聯會就要求當局檢討職安健管理制度，遏止嚴重工業意外發生。政府表示一定依法跟進工業意外，希望多管齊下做好工業安全。東涌有三名兒童被毒留家中，他們的母親被捕。警方在早上10時多接報日東村康日樓一個單位，分別有一名9歲男童、6歲女童和2歲男童懷疑被毒留在單位內。 警员到场经初步调查，他们的36岁母亲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拘捕。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会营运至到今年6月30日，旗下商场 EMAS 已经张贴结束营运通知，至6月30日之前会如常提供服务。又感谢租户和顾客一直以来对九展的支持和陪伴，期望在未来以全新面貌与大家相见。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2021年获益经发展及资本策略以大约100亿元购入，早前获城规会批准重建为三栋地标式商厦。根据九展网站，会场下个月仍然有几个演唱会和展览举办。在北京，国务院总理李强会见到访的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李强表示，特斯拉在中国的发展堪称中美经贸合作成功范例，事实表明平等合作、互利共赢才是最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希望美方和中方更多双向而行，遵照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推动中美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将会始终向外资企业敞开。马斯克在没有预先公布的情况之下抵达北京，他抵步的时候说很高兴电动车在中国取得进展。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马斯克在中国将会商讨自动驾驶软件的准备情况，以及要求批准将数据传输往海外，以便进行人工智能大模型演算法训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渐转吹偏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稍后骤雨渐转频密，随后一两日天气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接近周末骤雨减少。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乐队组合奖候选包括 Crispy 吹乐团、 石山街、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Let's celebrate！ 要预防麻疹，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方法，同时亦应该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或者咳嗽要掩住口鼻，身体不舒服就要戴口罩，话俾医生知外游记录。如果计划去麻疹个案多的地区，就要在出发前两星期咨询医生意见。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DSE 有不少科目都需要计数，所以除了中国语文科和英国语文科，考生可以在其他科目考试的时候使用计算机，但是必须要用符合 DSE 规格的计算机。 考生考试时使用的计算机必须印有 HKEAA Approved或者 HKEA Approved 标签，而且不可以设有印刷或者显示图表或语文字句的功能，亦不可以有点阵显示模式。 如果需要，考生可以带多一至两部后备的计算机，但是备用的时候必须放在座位下。 考生更要留意切勿在计算机背面书写，否则会被扣分，甚至取消全部考试成绩。 所以大家记得在 DSE 考试前检查你的计算机是否符合规格，详情可以参考考生手册。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齐集五星星。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裙褂是中国传统喜庆时节穿着的服饰， 当中的刺绣艺术、制作技术的发展等等都很值得研究。 有请香港史学会总监邓家酒博士介绍下。 裙褂呢，糅合了呢满洲人的衣着习惯和我们广东呢裁缝啦、用料啦同埋气候呢嘅文化一种结合而成嘅一种衣着。裙褂都有分为生活褂啦、礼服褂啦，甚至呢会因应唔同嘅场合呢会有唔同款式嘅褂服㗎喎。成全手艺欣赏裙褂展览会呢将会系展出呢由广东地区传到嚟我哋香港嘅各种褂款啦。展览会里面呢我哋就会将唔同年代嘅裙褂，包括传统的黑红褂、龙凤褂，还有我们本地创制的珠片褂、线石褂、孔雀褂，以至近年创造的水晶褂都会展示给大家。除了有展品之外，亦都举办了多场的专业导赏和小型的讲座。裙褂非遗的传承人王国兴师傅是跟大家会分享一下在制褂里面的各种手艺，包括了卜绣和梳圈的技术，都是非常难得，希望大家多点来参观。 成全手艺欣赏裙褂展览会 5月3日至20日， 石硖尾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 L0 艺廊。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没法抗拒浓情蜜意，始终思念你，堆积起每分的爱思、情像细雨没法支持，好想给你知，柔情常在心中想放肆，愿对你说声浓情莫变，痴心可奉献，堆积起每分的爱思、谁料爱意没法续言，伤心的每天，悠悠长夜对雨哭白片，友情地去爱，堆积至将来，但是没法加深每点爱。友情地去爱，夜对星发呆，眼角泪印始终带着爱。 这些歌都是好像这歌一样，是将这些情感去堆积，堆积到哇我二十几年后了。我们二千靓歌再重聚，真的这些情感音乐情感堆积了二十几年。所以呢，今天很想跟一些支持了我们这么久的听众朋友呢聊一下偈。刚才说过1872388，哇很多很多人打通了，而且一阵间可能有人点歌啊，边时啊？咩歌咧？我哋接招咪得咯！喂喂喂，我哋听第一个电话先。喂 ，Hello， 系咪我？ 系你啊，系你。 系你好， 阿 May。喂，女仔，你系边位啊？ 系，我系阿 May。 阿 May 你好啊！咦，就嚟5月1日咯 ，First of May， 啊，祝你啊 Number One。 系啦，每年等到呢个月咧，个个人都叫我。 系啊，真系系啦，个个都叫，成个月都叫住你噶啦。 Yeah. 我真系好中意唱 First of May 啊，真嘅。而今日又可能你未必点呢只歌咧，未到5月1日啊嘛，系咪？ 啊 吓。点啊？ 多谢你呢个节目啊。 系啊，讲啲感受嚟听下啦，听咗好耐啦，系咪啊？ 我在加拿大回来的时候呢，我就带我家人去音乐农庄那样子呢好享受啊，里面所有的工作坊啊、手工班啊，咁因为小朋友小的那阵时 真 的玩到出晒汗啊，就不停走来走去啊，是一个很愉快的大自然经验啊。 好开心的，这个慈善机构呢我都做了几十年。咁因為點講咧？就因為香港咧，我當其時諗下，第一又冇人提環保呢樣嘢啦，第二咧，就算唔好講環保啦，我哋去郊外玩咧都好少，淨係咧就小學嗰陣咧，淨可以去旅行，不如咧搞一個農莊，做啲工作坊等咧，一家大細可以一齊 enjoy 一下，係咪又可以有啲環保意識咁樣啦？ 係啊，係一個好有創意，即係好好嘅。无论大人小朋友呢 都是一个很好的 地方。我自己都有点自豪感几十年前发明了。但是当时真的没人理的。即是什么来的什么来的，因为我就改了个名字。 是啊，真的是先锋啊，你是。 是的，那希望可以做到多少得得了。今天打电话来当然有一些刚才你说的一些情怀啦。那会不会点唱呢？刚才我们想过。 其实呢，你所有的歌我都很欣赏。 哇，咁 所以正话 Clinton 问我点乜嘢啊？ 系啊， 我就系口无言啦，已经。我 Albert 所有歌我都好欣赏。 啊，不过我你都要点啊？就头先咧，我哋随口噏啦，因为阿 Vince 咧，佢又唱咗一只《告别校园时》，你都告别咗好耐啦，系咪啊？ 都好耐啦。 系啦，小朋友都大啦，而家嗬，系啊，咁啊。是啦，现在我们这一代的这小朋友都很大个 了。 是啊，是啊。不如这样啦，刚才我讲了个歌名的，因为我自己都有些情怀，即是想唱回，我都很久没唱，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呢，我们会唱 Carry On Till Tomorrow。 Yeah. 有没有中文版？ 这首 歌你是不是唱 过 中文？ 没有，好像没有，有没有中文版？有，我有。我有只碟咧，有 嘅，唱过中文版。 有啊，因为点解咧？嗰只中文版咧，香港就冇发行过嘅，即系个唱片啊，所以冇咩人识嘅。咁长话短说咧，其实我咧就揾咗好多呢啲好经典嘅英文民歌啦。咁、 okay. 就做咗两只唱片，咁但系咧英文唱完之后咧，就另外咧就唱多个中文版，而中文版咧就冇嘅，全部都冇人。填过中文嘅，咁于是乎咧就郑国江老师咧就训练咗一班学生，好有兴趣填词嘅学生咧，一起合作咗嗰两只唱片所有嘅英文歌嘅中文版，好有意思。咁但我就喺中国大陆发行，就送一即系买一只中文咧就送一只英文，或者调翻转啦。咁我谂我想推广下呢啲。英文的民歌是几咁 popular， 几好听咧，就嗰啲。 你由你唱啊！ 啊，我而家咧嗱，系啊嗱，睇先嗱，咦，哇，有人即刻递咗俾我啦，哇！嗱，呢只歌咧叫做《踏前程》啊，系，我而家睇到啦，咁啊，填词嘅呢位朋友叫童心啦吓，咁啊系阿郑老师嘅高徒，咁啊，我唱几句俾你听啦，不如，我而家又有歌词啊。开个吉他咪俾我，攞咗吉他嚟吓。嗱，本来咧就系 In younger days I told myself my life would be my own and I leave the place where sunshine never shone for my life to shut for waiting when I see the rising sun。And I know again that I must carry on, carry on till tomorrow. There's no reason to look back. Carry on, carry on, carry on. See the sun.已经信，而后路向人定，自信心火般赤红，不信命。为理想倾出，睇唔到添。哒哒滴哒哒，路重多 寄居靠坚信搭前程。Beyond the shadows of the clouds and run into the sky. Carry on till I find the rainbow's end. For my light shot for waiting when I see the rising sun. And I know again that I must carry on. Carry on till tomorrow. There's no reason to look back. Carry on, carry on, carry on. 哇，你仲喺度啊？咩啊？ 第二段啊，你呢收咗啊 ？See the setting sun and the rising sun 啊？ 系咩？ 第一段系 rising sun， 哇，你咁熟嘅。哦，有 rising sun， 有 setting sun 啊。 呀，你睇，即系原本第二段系 setting sun 咯。 系咩 ？Yes， 第一段系 rising， 唔系喎，呢个我掀咗呢个歌书，全部都系 rising sun 嚟嘅，冇 setting sun 嘅，我从来冇唱，我从来冇唱嘅 setting sun 嘅，真系嘅。系啊，系咩 ？OK， 咁又系咯，咁都好嘅，因为有。Rising sun 一定有 setting sun 啦，有日出有日落噶嘛。 系啊，系啊。OK， 多谢你啊。 系，不过头先个中文咧，我就甩咗。点解咧？因为嗰、那个嘅佢俾我嘅歌词咧，系一本以前出嘅 CD 啦。个 CD 里边嘅印都好细，而且系简体字，睇唔到啊，细到。 考你师傅？ 唔系啦，你考到个眼啫，啊，即系考唔到唱歌嘅，但系睇唔到就唱唔到，因为唔系成日可以唱到咯。咁啊，多谢阿 May 个电话咯， 好客气，好多谢你啊，好享受你个节目啊。 系啊，你总之你以后就去翻加拿大探人又好咩，都要继续可以收听。 Yes， 我介绍我啲加拿大嘅仔女呢个节目，佢上网一 search 就揾到啦。 系啊。多谢你，多谢你不断咁介绍俾人哋就得噶，好吗？ 多谢你啊，好啊 ，thank you 阿 May， 多谢你 ，OK， 多谢你打嚟，拜拜， 拜拜， 好，系再嚟一个电话咧，阿 May 之后 系啊，我系吴小姐啊， 吴小姐啊 ，Miss， 嗯， 系啊，你好啊， 你好啊，你从 电视你哋好啊， 阿电视喺度，系阿坚哥喺度，你从哪里打来的？ 香港， 香港咩 区？ 南区啊，南区啊，其实南区啊，好多地方都叫南区，系咪？即系点分？ 系嘅，大啲啦，南区正啲。 南区嘅即系譬如话赤柱啊，石澳嘅呢个算系南区系咪？ 我住华富村。 哦，都系算啦，算啦，南区算啦，因为喺嗰、那个。 我住华贵村。 哦，那個山的後面那些全部即是望住南丫島啊咩嗰啲，全部都南區咯。 我望唔到嘅，我唔係望海嘅，我樓望樓嘅啫。 望樓哦，咁啊望到好多好朋友啊，真嘅，好多鄰居。咁啊，吳小姐話喺華富村，我聽聞，喂聽聞咧， 我上司啊，佢去咗美國，就交只大嘅巴西龜俾我照顧啊。 咁都有嘅。照顧咋？ 佢有兩個禮拜探佢細佬，去咗美國墨西哥啊！ 嚇，去墨西哥， 最後一翻啊嘛！ 哦，咁得意嘅，咁啊真係 佢得閒 WhatsApp 咗啲相俾我睇，好靚噶嗰度。 係啊咩？墨西哥係啊，因為啲南美風情啦嚇，已經係。 仲有我哋都玲姐啊， 哦，我都好中意南美嗰啲音乐啊，呢啲墨西哥嗰啲人咧唱歌唱西班牙文啊嘛，佢哋好有嗰啲风味嘅，有时戴顶好大嘅墨西哥帽啊，弹住啲吉他咁样嘅，好有型咯。喂，嗰只我想问下嗰只巴西龟咧，巴西龟唔系好细只嘅咩？ 好大隻啊，成隻手掌咁大，佢養咗廿幾三十年㗎啦。 哦， 係啊， 唔怪得啦，因為巴西龜咧初初好似個五蚊銀咁樣嘅啫嘛。 係啊係啊，佢話俾我聽話五蚊銀養到而家咁大。 哦，原來我可以有咁大隻嘅，原來咁你我想問咧，巴西龜食咩嘅咧？ 龜糧咯，同埋蝦乾咯。 哦，有龜糧。 蝦乾賣嘅。 有龜糧賣嘅咩？ 有喺金魚鋪有得賣 嘅。哦，我以為有魚糧，我就識啦。我有養魚嘅， 龟粮真系未听过。阿健， 我想点唱俾我妈。 好啊好啊， 呢排身体差咗，住紧老人院。 嗯，佢会唔会听到？ 希望佢早日康复啦。 诶，你记住俾佢听吓、啊，等我 结、啊。好啊好啊， 等我搵啊。你想听诶点咩歌先？ 一定。 我约定 郑秀文嘅搵 Vince 唱约定， 梗系啦，约定唔系郑秀文系咪啊？系王菲 啊？系啊系郑秀文嘅。我同你个个礼拜日都约定呢个时候听你做节目噶。 多谢你用郑秀文约定我吓、啊，我就约咗王菲饮茶。唔紧要，一齐我哋三个人一齐约埋你，约埋你妈咪。OK， 咁啊 ，OK， 拜拜，多谢你电话 ，Vince。 咁我想用个郑秀文， 你郑秀文版啦、啊，可以系唔该你郑秀文 feel。 还记得当天旅馆的门牌，还留住笑着离开的。天整个城市那样轻快，沿路一起走半里长街，还记得街灯照出一脸黄，还燃亮那份微温的便当，剪影的你轮廓太好看，凝住眼泪才敢细看。忘了天地，仿佛也想不起自己，仍未忘山岳看漫天黄叶远飞。就算会。绝的气，要决心忘记，我便记不起。明日天地，只恐怕认不出自己。仍未忘跟你约定，假如没有死，就算你装不空荡，不敌天气。 两鬓斑白都认得你，虽然你去染发我都认得你，认得你是二千靓哥的听众勇等18723888，又接多一个电话先。喂 喂，你好。 你好啊，哇，是好好豪气啊，你是哪位啊？ 我是华仔啊。 华仔，刘德华 隔篱嗰个 喺边度打嚟啊？喂，华仔， 我喺青衣岛啊。 哦，青衣岛，哇，咁啊真系诶，其实青衣而家已经唔系岛嚟噶啦，几乎咧即连住晒嘅，我哋有桥连住啊嘛，系咪？ 系啊系啊，而家好多啊，以前冇咁多。 你又好啦，你去机场又快过我哋，系咪啊？ 系啊系啊， 好方便噶，而家又有地铁道，哇，即系基本上。香港咧，即系同我哋以前初二千岭哥开始嘅时候咧，即系一个天一个地啊，完全唔同晒。 每日都进步紧嘅。 每日进步紧啦，咁你咪去出去边度翻工啊？ 我喺荃湾翻工。 哦，哇，好近啦，对面啫，直情。 系啊。 系游水过去都掂。喂，点啊？喂，华仔，系有啲咩歌想点啦？即系因为而家冇乜时间，可能分钟唱唔到嘅，唔紧要，不如同你倾下偈先啦。倾完偈咧，就一阵间新闻后，我哋可以唱啫嘛，系咪？ 系啊，我想点真的爱你啊！ 哇，冇问题啊，系咪想而家即刻听先？ 我冇所谓，十分之后啊，冇咁急。 我冇咁急啊，原本我而家可以唱，不过而家唱咧就唱一半。啊，点解要点呢只歌咧？ 我好中意我妈妈。 哦，佢而家阿伯母有冇听紧啊？而家 哦，佢喺外国啊， 我 听紧。 我喺外国，喺外国都听得过，你教佢啦，上网。 我谂教半年都教唔识。 佢有啲喂，佢有啲你嗰啲兄弟姐妹喺嗰度陪住佢噶，系咪啊？ 冇啊，佢有啲姊妹喺英国。 哦，咁样即系佢自己喺外国， 系啊，佢中意外国啲生活啊， 哇，竟然 好悠游啊！ 喂，啱啱调转晒嘅，好多人都话有啲老人家咧就唔中意去外国喎，中意翻香港咁啊，嗰啲仔女咧就移晒民去外国喎，啊，啱啱调转。 睇你个人啫呢啲。 哦，啱啱调转啊，你就喺青衣，佢就喺英国，哦，咁得意，咁好啊，如果有机会咧，即系喺英国听紧嘅朋友咧，又咁啱识得啊。阿华仔嗰个妈咧，就话俾佢听，阿华仔好爱你，所以咧就特登打电话嚟二千靓哥，点呢只叫做真的爱你啊 ？Beyond 好啊，唔该啊， 唔好客气 ，Beyond 嗰只啊嘛，系咪啊？ 系。 哦 ，OK， 咁啊，你中意 Beyond 噶？ 都 OK 噶。 OK 啊，黄家驹识唔识啊？你 识。 识啊，系啊。 你啲歌我都好中意噶。 你讲一只嚟听下，我炒下你先。 云上天峰。 哇，咁样你都识啊？哦，我以为你讲 系啊，我第一次听云上天峰。 喂，咁啊好啦，咁啊如果一阵间有机会又唱埋啦。不过一阵间喺新闻之后咧，就点呢一只唔系俾你，系俾你妈妈，俾你妈妈啊，俾你妈妈。 唔该， 非常唔好系，唔好系啊，应该嘅啊。OK， 咁啊系咁先，系咁先啦。青衣的华仔。啊，繼續嚇、啊，希望你去荃灣嘅時候咧唔會塞車啦，因為搭地鐵啊嘛。啊 ，OK， 拜拜。睇一個鐘講兩講，其實傾電話咧就好，即係好似我哋後生嘅時候咧，成日同啲女仔傾電話啦，一傾就一兩個鐘，閒地，好容易過嘅啲時間。一陣間打嚟18723888啦，好嘛？新聞後再見。 面对无奈，此去不易。看着我一脸茫然，与眼中困惑，你不忍转身去。无让往日情来留住你，唯愿可克制自己。相看却不语，可知道全为舍不得你。

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顶啊呢只，几时点都啱嘅，尤其是嚟紧，咦母亲节啦噃，好似系几多号啊？下个月啊，系咪啊？母亲节就嚟噶啦，系啦，应该第一个礼拜日就系母亲节啦。咁啊，到时再唱呢只歌啦，唔使讲，亦都好多朋友会点嘅。好，我哋而家听电话啦，喂喂喂 ，Hello，Hello， 你好啊，你系边位？ 你好啊，你好啊。我姓董嘅， 董啊系嘛， 系啊， 姓董系啦，系董事长个董啊嘛，系咪啊？系咪？你咪屋企嘅董事长啊？你老公听晒你话嗰啲系， 最好系咁。 应该都系噶，而家都兴系咁样嘅，即系我觉得都应该系咁嘅，因为屋企咧，就应该有一个即系掌舵人咧，应该系女士嚟，我觉得吓，因为好多你而家叫我咧去。我煎只蛋可能都煎到烂晒，或者佢诶汁啊，唔知咩嘢，嗰啲洗衣机坏咗，要唔知边个打电话去整，好叻噶！ 我 觉得 我讲 happy life happy wife， 好咩 happy 咩话 ？happy wife happy life 啊！你真叻啊！呢一句好啊，呢金句嚟噃啊，真系啊 ，happy wife happy life 啊！我记住呢一句金句先。今日董太老啊，变咗系咪啊？定董小姐？ 董小姐， 你董小姐，你 结咗婚嘅，结咗婚嘅，系啊。 不过你自己姓董， 系啦，我自己姓董，系、 okay, 啊。点啊，董小姐？ 其实咧系我觉得系一个缘分啦。因为头先我同我先生揸紧车翻屋企嘅时候，就听紧你嘅心机， 系啊，咁啊， 系啦， 我系叫人打电话， 因为我哋都唔系成日即系好 frequency 咁样听， 系明白咁啱喎， 系啦。咁啱我听到你讲一句好易打嚟㗎咋咁样。 係咪啦一讲就中囉竟然。 得咗。 係囉即係你唔喺个街度打即係你返咗屋企啦。 我喺屋企嘅啦。 OK， 係啦好静嘅所以。係我啱啦我都话好容易打㗎喇。係呀即係讲缘分㗎。係呀。 好惊喜。 係呀咁董小姐你既然咁有缘呢打通个电话啦。咁你先生都系一起嘛係咪是不 是是啊是 啊, 是啊不过他在听我叫他在听到听。 哦在听到听你在放到听。是啊你叫他听啦你原来要出了听他听错了你叫他听啫原来。好啦咁你点一隻歌啦、啊、可能 我 点一隻他又喜欢你又喜欢的歌都得的。 都是我点张国荣的追。 哦是不是怀缅他追你那阵啊 都唔系嘅，不过系咁啱我哋都有一啲共同目标，我哋想 追多个小朋友， 咁系啦，咁我哋而家亦都迈向嗰个目标进发咁样。 OK， 咁啊真系希望你追到希望你两位追到。我哋揾阿 Vince 同我哋唱啊，好嘛 ？Vince 把声好好听嘅，好啊，咁啊多谢你啊，董小姐，唔好客气。继续以后揸车就听呢个节目啦， 呢度一定会好好听。 OK，Leslie 嘅追，希望大家心中追嘅目标都会成真。 这一生也在进取，这分钟却挂念谁？我会说是唯独你。可失去，好风光似幻似虚，谁明人生乐趣？我会说为情为爱，仍然是对。谁比你重要？成功了败了也，完全无重要。谁比你重？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 只想追赶生命里一分一秒，原来早不缺少、啊、有了你即使平凡却最重要，好风光总没太多，一分钟那又如何，会与你共同度过都不枉过，风恋多壮更多，如能重新做过，我会说愿能为你提前做错，谁比你重要，成功了败了也完全无重要，谁比你重要，狂风雨暴雨都生命里一分一秒，原来多么可笑，你是真情目标，一追再追，最终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走不缺少、啊、有了你即使平凡却最重 小姐同埋佢嘅丈夫一齐听紧嘅醉，希望大家醉乜嘢都醉到。好，睇下个钟咧，而家系10:21，我哋再听一个电话先。喂 ，Hello，Hello，Hello， 你好， 哇， 你好、啊， 你好啊，你好啊，你系边位啊？ 啊，头先嗰个听众啊，叫做华仔。 是啦， 咁我都叫华嘅，不过咧我就唔系咩嘅， 华哥啦，华哥咯，你就好唔好啊？ 我想叫华啲嘅， 阿华啲啊，咁啊要你叫华啲都得，你要揸电单车喎、 啊，系啦，就唔得，好啦，咁咧就有两样嘢讲嘅， 好，请讲。 咁咧我就本身系一个后天失明人士嚟嘅， 后天嘅 失明， 知道 呢几年先盲嘅， 哦系咩？哦， 系啦， 因为咩？因为乜嘢 啊？啲遗传病啦，啲视网膜色素病变，咁、 哦、 一路退化落去嘅。 哦，咁样。 咁咧吓， 咁咧，小弟而家咧就個年齡都係你成日喺三 G 電台幫啲人換內遊卡嗰啲咧。 哦，喺屋企內遊卡攞咗啦。 我就未夠稱嗰啲長者咯。 未夠稱，未得堆得多兩蚊嗰啲未到力。 我是60-65岁之间嗰啲啊， 哦，都可以嘟咯，攞咗啦。 有啲优惠未，有啲优惠都未得噶嘛，未够称噶啦，所以 系唔使咁急嘅，迟早都到你。 系啦，冇错。咁我哋讲翻我哋当年嘅缘分好嘛？ 哦，好啊。 嗱，23年前到啦，嗰时都仲 fax 入嚟你嗰度嘅。 咩话？写咩？ 写 fax 入嚟你哋电台嗰时都要。有咩都冇，而家话打电话用 fax 啊，传真机啊 ，fax 哦，传真机入嚟，梗系啦，我收好多噶，以前 系啦，嗰时我个女女咧，就嗰时应该5岁到啦， 嗯， 我唔记得咩歌名啦，或者小弟哼两句啦，你话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宝宝要现在亲亲爹哋， 哦，亲亲爹哋咯，呢只咪叫亲亲爹哋咯。 咁嗰时咧，嗰时咧节目咧就应该夜少少嘅，冇而家咁早嘅。 系啊，你知啊，好夜喎。 跟住你仲叫我个女，你仲叫我个女嘅名，早啲瞓啦，乖乖早啲瞓啦，仲要继续啲瞓。 已经系2000靓哥再重聚嚟啦嘛。 哦，而家。嗰、那个当年嘅小朋友而家28岁咯， 哇！真系23年前，你真系即系由头听到落尾， 使唔认老都唔得啦，一份系嘛？ 唔，梗系唔认啦，我都仲大过你，你都未够称， 系啊，我未够称啊，系啦，讲翻而家啲多谢你嘅说话啦， 唔好客气，唔好客气，唔使。 因为我系盲人啦，咁我哋参加好多啲盲人机构嘅， 系。 咁閣下咧，同埋你啲友好機構咧，周時有啲演唱會或者啲音樂分享會咧， 係 就贈送啲飛俾我哋啲慈善機構或者盲人機構咧，派俾我哋啲會員朋友去聽嘅。 哦，呢個係啊，多年我係 呢 個係 真係好多謝你， 唔好客氣，即係難得你哋嚟啦，因為咧你哋嚟聽咧，其實都即系都要劳烦你哋机构。 有难度啊，有义工啊， 啊 有 义工要带你啦嘛，系啊。 听完都11点零搭翻嚟，约住天水围东涌嗰啲都系难度嚟。 冇错啦，咁但系呢一个咧系我即系感激你哋会每一次都嚟啦。虽然咧都系赠送，不过咧我觉得即系支持系最重要啦，同埋我好想好想做嘅一样嘢，我10几年都系咁样做噶啦，其实。 系啊，我哋听咗，不过我次次都抽唔中啊，好阴功。 哎呀，系呢、這个你机构好多人喎、啊。 今次呢5月就有啦，我琴日先报咗名，希望今次抽得中。 哎呀，希望啦。 希望今次抽得中。 你有个电话呢，又睇下点样，我睇下有冇可能少少。 係啦。 如果喂打打尖得唔得呢，好唔知啦。 我哋啲机构就唔得嘅，我哋机构要公开抽签嘅、 啊。哦，啱啱啱。我私人 就可 以。私人因为今次呢有都可以希望都讲下啦，因为今次5月24、25呢。 係啦。 同我平时嗰啲系唔同，平时嗰啲我照送好多个，我有5个机构，佢有5个机构送嘅。咁但係呢今次呢就是、除咗都有5个机构，所以你嘅机构都有得抽。咁但係呢就知喺街外嗰啲呢，我哋將嗰個票價咧降到好似睇出電影咁嘅價錢，特登嘅，所以即係想我唯一嘅希望咧就係想即係普羅大眾都可以啊 follow 到，即係大家都可以好輕鬆地咧就睇一次開心的演唱會。 雖然我去唔到呀，我都代表香港嘅盲人智障朋友多謝你嘅捐贈嘅， 唔好客氣，好。 不過咧，我又 sorry 啊，唔好意思。其实我又你喺新医馆喺个舞台嗰度，你唱歌度咧，我都企过上去分享嗰啲嘢。我 系咩？ 咦，欧瑞强原来咁劲嘅，顺便喺度唱，我都得啦。不过我就算我唔惊嘅， 系咩？ 因为我睇唔到有几多人啊嘛，所以咪唔使惊咯。喺度分享佢都唔使惊，啲导师同我讲唔使惊啊。欧瑞强咁多人喺度望住你哋惊，惊啫，我哋望唔到嘛，唔使惊。 哎呀，我有如果有機會咧，企喺上邊咧，即係你都幾好笑啊！即係我企喺你側邊就唔使驚噶啦，乜都唔使驚。有我同 Vince 喺度啊，你唱咩歌，我哋彈乜嘢歌都得嘅啊！ 靚哥琴手歌手啊，唔係靚女琴手先啦 ，Vince 好啦，我都好中意聽下。係 啊， 係咯，我今日打嚟分享呢啲啦。 好 啊， 多謝你啊！ 咩歌俾我哋啲視障朋友咧？ 係啦， 咁啊，交翻俾阿 Albert 你啊嘛。 我決定啊，得啦，華啲聽嘅歌，咁啊。 我讲个宏观少少啊， 好啊， 我哋全港视障界人士占香港人口咧就2.7%，大约有二十 萬次也萬到啦。 哇，咁多！ 我點曬俾呢啲視像朋友聽啦。 嗯，好，我就揾一隻嘅勵志嘅温暖嘅，我哋香港原創嘅呢隻叫做一點燭光，好嘛？ 唉、哎，正啊！我哋睇到啲光已經正啦、啊，因為而家我視力淨係睇到啲光同埋影啫嘛。 係啦、啊，一定啊！我就係俾呢啲光，呢啲光咧其實係除咗有光咧，仲有一個温暖嘅感覺。希望你哋可以啊，用個心去睇到呢一首歌。多謝你啊， 多謝你，多謝， 拜拜。 OK， 好，拜拜。 盼可將燭光交給你，讓你也發光芒，寒流裡願同往。关心爱心似是阳光，我的心一般奔放，愿挺起我胸膛，如能以热和爱，自能道出心里光。凄冷中，望星与月也寒。我但要烛光照亮，谁愿意步向康庄？谁亦要走走看看？盼共我别伴去。以心中暖流和风对抗，大家在逆境的时候都用心看见这一点温暖的光。新闻后2000靓歌再重聚，再见。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工业伤亡权益会趁住国际工伤纪念日到政府总部外请愿，要求政府将4月28日定为工伤纪念日，并且设立工伤纪念碑，强调意外宗数并非冰冷数字。工聯會就要求當局檢討職安健管理制度，遏止嚴重工業意外發生。政府表示一定依法跟進工業意外，希望多管齊下做好工業安全。旺角一棟唐樓發現懷疑骸骨，警方在場調查。警方下午4:00接報，有工人在砵蘭街一棟唐樓外進行工程期間，發現一個單位內懷疑有骸骨。消防到場破門進入單位，警員在單位內發現一具懷疑骸骨，正在調查事件。東涌有3名兒童被毒留家中，他們的母親被捕。警方在朝早10:00接報，日東村康日樓一個單位分別有1名9歲男童、6歲女童和2歲男童懷疑被毒留在單位內。警員到場經初步調查，他們的36歲母親涉嫌對所看管兒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拘捕。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表示，正在审议以色列新的加沙停火建议。哈马斯没有提供新建议细节。《华尔街日报》报道，斡船的埃及联同以色列共同起草新建议，并且由埃及提出。 當中包括以色列和哈馬斯在停火最初的三個星期在加沙被扣押的20名人質先獲哈馬斯釋放。美聯社報導指出，新建議是以色列回應與哈馬斯兩個星期前的談判基礎。今個月初的談判着重六個星期停火建議，哈馬斯釋放40名平民和患病人質，換取以色列釋放以百計巴勒斯坦囚犯，但是談判進展其後陷於停頓。國際社會近日加緊斡旋，爭取雙方停火，避免加沙南部拉法受襲。埃及在過去的星期五派遣代表團到以色列，爭取重啟停火談判。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聽日漸轉吹偏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二稍後驟雨漸轉頻密，隨後一兩日天氣不穩定，間中有驟雨和雷暴，接近週末驟雨減少。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乐队组合奖候选包括 Dear Jane、 为何严重到连讲声你好都发觉太重头， 五月天、温拿乐队、 凭合作岁月编出美梦。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Let's celebrate！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文化快讯。 蚝可能大家都见过、食过，但是你又知唔知蚝椒系乜嘢嚟呢？全球有超过85%嘅蚝椒消失，香港嘅天然蚝椒都面临紧各种威胁。听下大自然保护协会研究员梁佩健 Felix 的讲解。 香港其实都很多的蚝椒是因为海岸线的开发，譬如填海或者水质的恶化，即譬如工业或者是农业未经处理过的污水流出来，就会破坏了蚝椒的生态。还有以前呢，香港的蚝椒都是受到过度的捕捞的，很多人用那些蚝壳来去整啲石灰去起屋。最近气候变化大家都感受得到，其实气候变化对蚝椒的生存都是有影响的。 大自然保护协会现在举行一个关于蚝椒的展览，带领大家深入探索蚝和蚝椒在香港以及珠江三角洲的生态、文化和历史重要性。再听一下 Felix 的分享。 蚝其实是遍布在香港的水域里面的，自史前的时代都是我们饮食文化中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珠三角洲扮演着一个生态的工程师角色，因为蚝椒其实可以帮我们挡到很多的海浪，又可以提高到那个生物多样性，还可以令到水质是干净一点。我们都知道有很多的蚝椒是已经消失了，我们都想告诉其他人蚝椒在香港的生态、文化和历史都是很有意义的。 细说蚝情，香港蚝文化与蚝椒修复展览即日起去到7月31日，香港海事博物馆。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别离，识纷飞，缘分一朝忍心抛弃，往日情未泯，入宴凄声远苍天大恨。了倦还应孤单，无奈美梦顷刻吹散，往日情未泯，入宴凄声远苍天大恨。暴雨中相亲相与共，梦已空太匆匆，泪暗涌偷偷心底送，遍地红叶怨秋风，再会难苦不返，寒夜对月几分折腾，往日情未泯，入宴凄声远苍天太狠。亲相与共，梦已空太匆匆，泪暗涌偷偷心底送，遍地红叶怨秋风，再会难苦不返，寒夜对月几分折腾，情未泯，一片凄声远苍天太狠。 呢个歌就系阿 Sam 嘅歌，嗱，许冠杰嘅歌当然都系同我哋一齐成长啦，我哋听佢啲歌大嘅，所以好多歌有开心嘅，有搞笑嘅，当然亦都有一啲充满咗诗意嘅抒情歌。头先只就系其中一首，睇下钟系10:40啊！你而家听紧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2000靓歌再重聚现场直播紧，而今日咧我哋就系有一个电话号码，请大家打嚟，我哋好少有可以有机会倾电话，不过间中都会出现嘅18723888。咁当然好多朋友已经打通咗，喺度等紧添，唔好意思要你哋等咁耐。我哋听第一个电话好吗？喂 喂， 你好啊，你系边位啊？ 你好啊， 有个 系 Eileen 啊。 边个话 ？Eileen 啊。 Eileen 几廿年前识你嗰个啊。 几廿年前，犀利。 喺佐敦，喺佐敦停车场见到你嗰个啊。 你曾经打过电话嚟就提过呢件事，但系呢、 啊、 但系呢件事咧已经真系几廿年前啦，几十啊，唔 系 二十。 真系有啊。 哇，即系历史沉积嚟噶，咁你竟然都仲记得喺佐敦啊？佐敦道啊， 系啊， 你我好记得呢件事咧，就唔系记得喺佐敦道见过你，我系记得你打个电话嚟讲呢件事俾我听。啊，点解你会又有？ 我中意听你嘅节目啊！ 哦，即系听足几廿年 都有噶 ，由做女好细细个听到而家， 系啊， 即系做 嗰阵时19-20岁到啦。 哇，咁而家你都唔系好大啫，一般啫， 都五噶啦。 五系好年轻噶啦，而家呢个世代吓， 系啊， 君不见嗰啲我哋啲香港好多巨星啊，一样喺度唱紧七字头啊，全部 系啊，中年好声音嗰啲咪系咯， 系啦，唔系啊，佢哋都算后生啦吓，都有阿彪，唯一一个彪系70岁， 系啊， 其他咧都系好后生嘅。我而家讲紧嗰啲巨星吓，大家都好熟悉佢哋啦，好多七字头噶啦，有咩所谓啫？ 有啲五字头嘅，阿郭富城嗰啲咪五字头咯， 系咩？佢未到六咩？ 佢未啊？ 哦，我冇 check 到啊。 系啊，佢六几噶嘛？ 系咩？ 系啊， 六几？ 我迟啲谂住听佢演唱会 话。喂，如果六几咪已经你计一计啊？而家2023年喎。 系啊。 系咪啊？唉，都差唔多啦吓，冇乜所谓啊，其实唔使计啊。因为呢啲都是一个数字嚟嘅啫，最重要咧就系心境， 人健康， 系身体健康啦，吓，同埋心境年青啦，吓，啲所谓 young， 我都系好系年青， 系啦 ，young at heart 啫嘛，英文叫做。 我而家好开心啊！ 系咩？点解啊？ 打通咗。 哦，我以为你。 我怕咧，我打唔通啊。 哦，打得通。 先去咗食晚饭啊。 哇！但系你就真系好似一个传统咁啊，一开电话咧。即係好耐先一次噶嘛，我哋好多個月，可能一年先有一次傾電話。你實要打通喎，咁犀利嘅，咁都要咁都要好叻先得噶喎。 好感恩啊，真係撳 得好快先得噶。咁你如果打通咗啦，有啲咩願望可以同你實現嘅咧？ 係啊，嚟緊咧，我細妹阿 Mon 咧結婚。 嚇，你細妹啊？ 係啊。 佢咁你都50几岁啊嘛？係 啊。 咁佢幾多歲？ 佢。四张到啦。 哦，咁都好喎、啊，系啊，真系。 系啊。 嗱，好难得喎、啊，结婚啊，哇！ 系啊。 恭喜佢，恭喜佢，恭喜佢。 佢屋企上少到，咪谂住唔要细佬咯。 哦，哇，咁紧要，冇所谓，最紧要大家一见钟情吓、啊，然后咧、 啊、 就可以诶、啊，大家共偕连理，咁好啦。 我都识啲日文噶，嗰时我喺嗰啲卡拉 OK 做大位啊。 卡拉 OK 做大位， 日本 式嘅 嗰啲，系、 哦、 啊，日本人老细啊，同埋韩国人老细嗰啲咯。 哦，咁如果你讲几个日文嚟听下，即系譬如话 Kanban 哇， 哦 Kanban 哇，我都识啦，好叻咩你，我都识 Kanban 哇。 多么阿里加多国际 master 咩话咩话？ 多么阿里加多国际 master 咁、哦、就系啦呢啲。 我都好中意听日本歌噶， 系咪啊？系我有、 啊、 我有只好熟噶，你都知啊！我由细唱到大。 啊、我听你唱嗰首叫咩啊？乌耶乌 耶。哦，嗰只叫 Sukiyaki， 系啦 ，Sukiyaki。 即系你间餐厅都有得卖啦，呢啲 系啊， 牛肉火锅 嚟。就打碟噶嘛。 系啦，你又打碟添啊？咁犀利。 系啊。 咦？咁啊 ，Elaine， 咁啊，你阿妹结婚喎。 系啊。 咁你 唔使 你唔使点 首啊？ 郑秀文。 有一首是唱结婚的，我不知道边时姐姐知唔知？ 哦，是不是小玩意啊？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那只玩结婚啫，不是真的结婚的。 不是噶， 是彭玲的喎，那只不是郑秀文。 不是彭玲啊，是郑秀文的。 郑秀文 是终身美丽。 系啊，终 身美 丽， 好啊好啊，咁啊边时即刻唱只终身美丽送俾你阿妹叫咩名啊？ 阿 Mon 啊， 阿 Mon 系啦系啦 ，Mon 住，喂，搵个 Mon 住佢，然后 OK， 系 ，OK， 多谢你 Elaine， 多谢你， 以后我一开亲打电话你就一定要打通啦，呢个系传统嚟吓，你听住呢个节目啦，唔好 miss， 祝你生活愉快啊，你哋， 系祝你生活愉快，祝你开心， 身体健康，个个都 系啦，继续去佐敦道行个弯翻嚟啦， 系啊，你而家仲冇揸车啊？ 诶，而家礼个话喺嗰个咩啊？郑秀文啊，终身美丽啊 ，OK， 系啊系啊，好 OK， 多谢 你， 多 谢 你，拜 拜 拜。 竟仍旧记得这拥抱极美好，爱有千斤重，重过无涯的天路。你那手指再笨拙再粗，肌肤也被你修补。从前那一位，永未能做到。是你去唤醒我，努力才能被爱慕，但回头目睹你为我好似几百好，我这幸运而合着眼睛，只得你曾重身影。如果这记忆非爱情，连天都不会太高兴。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莫非多一分受累。 自信跟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记忆无论再轻，轻不过脉搏声，靠你的手臂，抱我人潮中畅泳。我最幸运如幸运到一转身找得到你来为我打气。如果抱起这爱情，连天都会替我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莫非多一分秀丽，才值得分享我的一切，给我自信，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因有自信所以美丽，使我自卑都放低，在半空之中亲你，不管真实。 祝阿 Mon 终身美丽，啊、真系郑秀文啊！呢首就系、是、好，唔该晒 Vince， 好听嘅《终身美丽》，希望大家所有嘅女士，尤其是吓、啊、终身美丽。好，我哋再次接一个电话，喂 ，Hello，Hello， 你好啊，系啊 ，Albert， 你好，好 sweet 啊，只歌， 系啊。你想不想啊？终身美丽、啊，梗系想咯、 我唔想终，我唔系想终身美丽，我想终身健康。 啊，呢、這个系最重要、啊、健康先至有美丽啊。 系因为我而家唔系咁身体唔系咁好啦。 系、哦、啊， 咁啊已经五六年啦，医咗都冇乜。冇乜效果， 嗯， 咁啲仔女咧就飞晒啦，飞得嗰啲就飞晒啦， 哦， 咁啊，剩翻我同我先生喺度两个人，咁、嗯、啊，相依为命，咁我先生 互相照顾啦，系啊， 系啊，我先生系你头号嘅 fans 嚟噶， 哇， 佢又你 喺咪即喺咪即喺隔篱啊， 喺侧边啊，佢好开心啊， 系大家一齐 ，hello。 Hello，Albert 你好。 你好啊，哇， 叫 Anthony 啊。 Anthony， 你好啊，你好啊，多谢。 听咗你好多年啦，系真系。 感激感激，系。喂，咁你啊真系，系啦，唔使讲嘢啊，你同太太就更加唔使讲嘢啦， 吓。系啊系啊， 一生 我哋好支持你嘅节目。 多谢你，多谢你，多谢。系咁啊， 祝你今个月嗰个演唱会五月尾嘅演唱会成功啊。 系啊，因为呢一个我都系一个心想事成嘅，因为好多年都谂住。做一个即系普罗大众，大家都可以用好低，即系好低嘅价钱，就即系差唔多你场馆啊嗰啲好普通嘅支出。咁但系咁啊点咧？点样去支持咧？就揾啲慈善基金啊，我啲朋友啊咁样咯，即系弥补翻啦。咁啊，我最开心就系95% 咧，今次可以做到系好平飞嘅咁样。咁其他咧就靠我啲朋友啊，唔紧要啊。如果你有兴趣我哋可以大家一起咧，就唱晒嗰啲你想咩歌都得嘅，因为我同阿 Vince 都会，即系我希望阿乔啊咁去点唱，点唱 咧。我先生都中意听你唱英文歌多， 英文歌啊可以。 同埋你 Do Junior 嗰个演唱会都几 OK 啊 ，OK 啊，你两个都。 Joe Junior 啊，哦，有时我系啊，次次我演唱会好多时候都揾阿 Joe 嘅，揾阿 Joe Junior。 因 为 你 两个 都系中意唱英文歌噶嘛。 喂，如果你讲英文歌咧，我今次呢、這个演唱会咧， 我揾最近，我年年都揾阿 Joe 啦。咁今年我揾阿 Bill 哥哥，你知唔知 Bill 哥哥？ 哦，我知道我知道 啊。Bill 哥哥就专唱英文歌噶嘛，又系 中年演唱 冇系啦，中年好声音嗰个 Bill 啊， 系 啊 系 啊，咁个叫吴大强啊，吴大强。 我知道，我知道。咁咧，我其实我今晚打个电话嚟系有个 想讲嘅 嘢想讲嘅。 好。 二十四号咧，系我同我先生嘅结婚周年纪念。 啊，恭喜恭喜！咁啊，喂，廿四号，即系今个月廿四号啊？ 啱啱过咗前几日咯、 哎。哦，过咗啦，过咗都唔紧要，可以补足翻嘅。 但系咧，佢咁多年咧都冇同我庆祝过结婚周年纪念噶。 哦，咁最紧要有心啦，佢喺侧边佢听紧噶啦，而佢识咗个心啊嘛。 今年啦，今年佢送咗一套衫俾我咯。 哇！而家着住啦，不如着住一齐听啦。 不如着住你去街又唔系瞓觉。 去街嘅系靓衫嚟噶。 系 OK 啦，我中意啦。 哇！哎，好感动啊，即刻。 系啊，同埋最开心系可以打到电话俾你咯。 咁打到电话咧就有另外一份礼物噶咯噃，就 系。系啊，呢份先系大礼物啊！因为嗰阵时疫情嗰阵时咧，我每一个礼拜都。靠你啊！因为嗰时好难过，你都知嗰阵时疫情嗰时，整个香港啲人都好难过， 好难过都唔出得街，系啦。 我每一日都望快啲到礼拜啦，快啲到礼拜，因为嗰阵时都有听众打电话俾你噶嘛。 系啊，我间中咧，间中先会做， 但系我都冇一次接到出街。 哎呀，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嗱，今日都好啦，有缘分啦。今日咧，我补送翻，即系咁多次你 miss 咗。啊、 我是好本意，我和我先生有一隻歌是我們共同相識以來最喜歡的歌的， 你說吧。 但是不說了，我是選了 我最喜歡你唱這一隻歌。 是什麼歌、啊、我一陣立刻唱 When a Child is Born， 因為這隻歌呢很 romantic， 還有這套戲都很 romantic、 哎哎、 還有你演繹得很好， 亦都系我好有纪念价值嘅一只歌，因为我第一次踏入呢个乐坛咧，冠有英文唱片咧，就系凭呢只歌，就系、是、第一只唱片，凭呢只歌咧就登上咗第一次嘅流行榜。 Congratulations！ 多谢你，多谢你嘅电话， 我真系好中意唱呢只歌啊，真系 嘅。而家就将呢只歌送俾你两位。 多谢你份礼物。 OK，OK，OK。Happy anniversary。 OK， 拜拜。 拜拜 ，Thank you。A ray of hope flickers in the sky. A tiny star lights up way up high. All across the land dawns a brand new moon. This comes to pass when a child is born. A silent wish saves the seven seas. The winds of change whisper in the trees, and the walls of doubt crumble tossed and torn. This comes to pass when a child is born. A rosy hue shadows all around. You got to feel you're on solid ground. For a spell or two, no one seems forlorn. This comes to pass when a child is born. All of this happens

是身边的你。 今天的天气呢，就不知道见不见到星星。天文台告诉我们，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5-30°C，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渐转吹偏南风，风势间中清劲。现在当然可能望上去都见不到星星，不过我告诉你，你的头顶有一颗幸运星，每人都有，属于你的。时间是11:08，二千靓歌再重聚，今日现场直播同埋听电话18723888，唔好意思要你哋等咗咁耐，我哋要听你嘅电话先。喂喂 喂喂， 系、哎、你好啊，你系边位啊？ 我系 N 咯。 啊 N A N N N， 阿 N 你好嘛？系咁夜。 我好啊， 唔好意思、啊， 听到你更加好。 唉、哎，多谢你。等咗咁耐，唔好意思啊，hold住。 唔好咁讲啦，同你倾到偈好开心啊！ 系、哎、多谢你啊，你系咪听咗好耐噶啦？ 系啊， 系、哎、好啊，即系我间中都希望争取到一晚半晚啦，可以倾下电话。因为你知啦，做 DJ 啦，其实我一至五都做啦，系咪？其实系对住个麦嘅啫，前面系冇人嘅。我好少两个人做，我多数都系。 我觉得好叻喎，你哋 成日一个人做节目，做咗好多好多年，都系一个人做，都做过两个人嘅，同阿车淑梅都拍过一年档，但系其余嘅时间咧，我都系一个人做。咁啊，所以而家可以倾下电话咧，有啲来来往往，又唔知呢喺边度打嚟，又唔知边位，又唔知嗰个环境系点，咁都几得意嘅，我都好中意倾偈。阿 N， 系 有啲咩想讲？ 我 话 有点唱咯。 啊，好啊，系啊，我哋有一个系啊，我而家好中意点唱啊，因为啲歌多啊嘛，我又唔知道大家中意啲咩歌，可能会好大家差唔多，但系突然间有一首好想听嗰啲咧， 系啊，你 觉 得啱 系咪啊？ 我一听到咧，突然间谂起其他歌，你咧除咗唱英文歌好之外咧。唱中文歌都好好听。 你啱啱调转讲嘅，我唱咗好多年中文歌噶啦。 我知道啊，我知道啊，但系我对 不过英文歌系我，你讲得啱，我英文歌系我跟你嘅。 系啊，我知啊，系、除咗英文歌，你其他嘅中文歌都好好听。 系，因为我都唔理噶啦，我唱中文歌好似用独特嘅方法，我自己嘅风格去演绎嘅。咁多年都系咁嘅，我由出世嗰阵。我未入行，其实我已经是这样的了。即是我所谓未入行呢，就都是做职业的。咁即是公开那些演唱啦，在那些地方。咁我都是揸住吉他就唱晒，就算中文歌呢，用英文歌的方法唱。 好啊，你唱啊，你的歌都好好听。 多谢你。 同埋呢，你个样冇乜点变啊，仲系好似好后生咁。 好似啫，你都识讲好似啦。 喂，咁就够啦，你想点啫你？ 我系咦，而家都冇咩用噶啦，冇咩所谓啦，因为而家大家都要 P 下图啊，咁样噶嘛，整张相嚟我系啦，系啦 P 图啊， 你唔使假， 不 过 我系现实 P 图啊，我行平时都自动 P 图个样啊，希望永远都系咁啦。因为而家科技发达啊，咁啊可能真系有朝一日咧，大家永远个样都唔会变嘅，几好几好。 冇啊，你唔使整啊，你够大啊！ 多谢你，哎、多谢你，多谢你。我因为我唔理佢个样系点噶啦，最紧要即系好坦白讲，我最重要咧唔系保个样，系保把声。嗱，我好希望 你把声 OK 啊， 我希望把声永远都可以。 我把声好难听系嘛？ 唔会，点会啊？喂，咁都算难听？ 系啊， 你叫做咁你哇？如果你咁讲法啊，徐小凤把声咪好难听，梗唔会啦，磁性啦，咪咯。咁女仔中低音啊，其实好磁性嘅，系咪啊？真系唔使一定要。 我打个电话，人话我系当我系男仔啊。 佢嘅耳唔系男仔，系佢只耳仔有问题。 唔系啊嘛？ 我一听就知道系女噶啦。 咁 夸张？系啊，梗系啦。 我唔 系 好 识讲 嘢啊，冇好似你哋咁叻啊。 我只耳仔好叻，我讲嘢麻麻 吓。你讲嘢好叻啊，好好听啊。 我一听就知道 你是啊女仔嚟嘅，系啊，一定是我一啲都冇讲大话。 女仔系假啦，婆婆嚟噶，我系。 哇，咁啊仲恭喜你， 真系噶， 做婆婆 嚟噶， 把声都系唔 靓仔咁声啊嘛。 咁又冇，咁又冇，咁又唔系靓仔声，起码都系一个和蔼的婆婆啦。 同你倾偈好舒服，因为好似唔会好赶啊。好滋滋陰陰咁傾偈咯， 係啊！我都好渴望可以即係成晚啊做個節目喺度傾下偈。最緊要咧就一路傾，又可以唱下歌俾你哋聽啊！大家都想聽嘅，最重要係想大家都啱聽嘅歌，我係我最想做嘅。呢叫靚歌保育啊！推動靚歌，有啲咩靚歌想聽啊？ 我正話講咗係嗰隻。祝福啊！ 哦，你讲俾我，我讲咗俾 Carmen 听。OK， 系啦， 祝福好啱，可以祝福边个啊？你想？ 首先就系我个五弟， 五弟第五个弟弟。 系啦，佢就系啱啱好一月，五月一号生日，成日都讲错。 咁识嘅，应该等我等，应该要唱只 First of May 俾佢听，有只英文歌叫做 First of May。五月一号啊，嗰只歌直情叫做 B G S 噶嘛， 系啊，啱啊，我老公啊，即系我老板啊，叫佢， 系 佢又好中意 B G S 嘅，突然间谂唔到咩歌啊， 哇，咁你祝福先啦，一阵间或者我有机会唱 First of May 俾你老公听啦， 好啊，多谢你， 送俾你五弟啦，五月一号生日， 五弟仲有咧就二号咧就系阿陈小姐。 哦 ，OK， 即系我老板姓陈 ，OK， 咁佢个女咪我叫佢陈小姐， 哦，陈小姐就二号， 系啊，陈小姐二号生日， 咁啊三号咧， 三号冇，仲有咧，仲有一样咧就系周润发，我好中意佢， 哦，我话俾佢听， 六年前佢系15月18啊， 啊，你记得佢嘅生日， 5月18 系啦， 咁我六年前咧我喺流水响行山， 哦，就系啊，成日都会。 好多次 野生捕获噶，系好多时候野生捕获，佢又最亲民嘅。 系啊系啊，啊，我见过佢好多次噶啦。 阿发哥好亲民嘅，真系非常亲民， 好到不得， 个个同佢打卡，佢都冇反对嘅， 非常好啊。 尤其是喺流水响撞到佢啦，行山佢日日都 行。好多人啊，嗰次咧，仲有咧，我本应都唔知佢生日， 嗯， 咁我第佢叫我，我咧就前后脚啦， 系， 我就行上去先，即系我喺粉岭住，咁我老板咧就揸架车喺闸口，唔上得去上边，嗰个景点打卡个位啊，咁佢话你上去先啦，我抹下架车先啦，咁我 OK 啦，我上去，因为嗰度熟啊嘛，咁我自己行咗上去，大概行上去20分钟到啦，那个打卡位 就撞到啦， 系啦，唔系我见到， 见到， 我喺度做紧运动。咁我老闆就前後腳上嚟嘛，咁佢嬲尾上嚟咧，就佢都見唔到阿發哥嘅。 嗯， 阿發哥拍一拍佢膊頭，阿哥仔哥仔，同我影張相啦咁。咁我老闆都唔知嘅喎，咁我俾個相機俾， 係 啊，俾個相機俾佢，咁啊同佢影啦。係，一擰住面先望到， 竟然係發哥嚟嘅。 係啊，跟住佢話好見。长你个嘴啊咁，好好玩嘅， 好玩，好又好好中意玩又幽默。 我又见过 好多 follow 啊，算啦，系啊， 廖启智， 柯廖启智，难得缘分嚟嘅，系啦。咁好多嘅，好多都系跟住阿发哥一齐，都系发哥令到佢哋咧身体健康，系啊，令到佢哋身体健康，系鼓励咗好多人。 拜拜咗啦， 唔紧要， 咁我咧就舊年咧，我喺沙田一個海怡酒店啊，冇講名嚇，一間酒店直鋪飛咧就見到啊陳敏儀。 哦， 咁我話我早堂突然走埋去同佢講，我話唔好意思啊，敏儀姐，我可唔可以同你影張相啊？咁，咁佢同個朋友嘅當日時傾緊偈，我都唔好意思，我因為我咧就喺流水響咧就 撞過阿廖啟智 阿志哥啊影個相。我哋隔唔低，我俾张相去睇咯。 嗯， 系啊， 系啊 ，OK 啊 ，OK 啊，咁好好啊。 好啦，咁我哋就将呢嘢祝福啊嘛，你话系咪啊？阿 Vince 唱嘅祝福啦，我会祝福全世界，同埋祝福你见，即系有缘见过你，或者你心想。 仲有咧，佢咧影个相嗰啲咧就 系啦， 好戏，请睇戏啊！ 系啦， 我就去睇个戏，感觉我问佢认唔认得我，记唔记得我，佢记得咁。 哇，系真系开心， 而家梗咁客气啦， 系 边度记得咁多人？ 不过记得，我以后会记得你打个电话嚟 啊，系咪啊 ？OK， 系阿 N， 嗱你记住啦，下一次有机会打电话嚟。阿 N 啊嘛， 多谢你，好开心啊！ Okay, 祝福你， 谢谢你，多谢你， okay, 多谢 祝福你， 多谢，拜拜， 祝福所有嘅朋友。 朋友，我永远祝福你。朋友，我永远祝福你。 呢只祝福，祝福全世界嘅人，祝福所有二千零个嘅听众朋友。再听电话咯，我哋好啊，又来又等紧，唔好意思，又要你等咁耐。喂，你系边位啊 ？Hello，Hello，Hello，Albert， 诶，你好 ，Shelly 啊 ，Shelly 系咪啊 ？Shelly，Shelly， 哦 ，Shelly， 系啦， 啊 ，Shelly， 你好吗？ 好开心， 好开心啊！我都系，我都系，我都系，可以倾下电话，几好嗬，几得意。 系啊， 本来好似唔识咁嘅，本来啊，又但好似又 识咗你好耐啦， 系咯， 识咗你几十年啦，几岁听你？ 我就好啊！ 嗰阵时你系仲系读紧书喺浸会。 哇，系啊，我喺浸会读紧书，我已经做紧节目噶啦。 系啊系啊，嗰阵时做 LBL 数月强就 系 十点钟嘅。 是啦，哇，早上哇，你听咗咁多年，真係几 十年 我听咗。 系啊，唔经唔觉真係。 我自己好幸运咯，我成日觉得，因为本来呢就唔可能识到咁多人㗎嘛。咁虽然我真係唔知边个打嚟，或者唔识边一个喺街撞到又有知，演唱会撞到又知，但係呢大家好似做咗几十年朋友咁样㗎。 系啊系啊，你讲得好啱啊，系啊，即係好似中朋友囉，好熟络，但其实就唔识喎。 系啊，咁 识得嚟又其实系识喎。 系啦，分分钟即系接触嗰个时间呢仲长过一啲真正嘅朋友同埋亲人。 系啊系啊。 因为日日做㗎嘛，我哋我嗰阵真系日日做㗎。而家都系啊，而家都系黄昏啦，你可以听星期日啊更加啦，可以倾电话添啦。 系啊，所以真系好开心，我听见你话可以打电话嚟。 系啊。多谢你，多谢你打嚟1872388，哇，打通咗啦！咁我哋可以畅所欲言啦，咁同埋咧可以点歌啊，吓、我哋而家都我同阿 Vince 啊，同各位即系都好想咧，即系演唱会嗰度咧就每一次咧我都自己要提议，我一定要搞一个点唱环节，喺现场仲得意啊！嗱，电台又得意啦，咁但系喺 concert 喺演唱会嗰度点咧？先至舐氣咁啊！嚇，啲人睇到你點樣準備啊？點樣又唔知點咩歌啊？即係我又唔會話喂諗定咩歌，冇得諗噶嘛？點唱唔知道，好似你而家咁，我唔知道你想聽咩歌。 我仲想聽兩隻，因為我琴生日啊，咁我就希望可以有呢、這個榮幸啦，可以 一定得 幫我唱兩隻。我第一隻咧，我想聽《公子多情》，第二隻就係《上郎》。因为早几个礼拜咧，听到你喺度唱过阿丽莎佢哋嗰次嚟做嘉宾，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好好听啊，两只都真系好好听。 哇，系系啊，丽莎就系、是，即系我哋啲前辈啦，前辈级嘅，即系全部呢啲粤语嘅当年嘅粤语流行曲咧，啊，真系好有价值嘅。咁我自己就好喜欢嘅。 系啦，你唱过英文歌啊嗰啲啊，原来你唱呢啲算唔算小调啊？呢啲 系啦系啦，呢啲就 系 广东小调 式。你又真系好有你嘅味道喎，真系。 要好老实讲啊，如果你唱呢啲歌系要转咗个唱歌嘅方法嘅腔调啊，你先至有即系头先啲咬字啊，同埋嗰个唱歌嗰种情怀啊，用嘅声音咧一定要有嗰啲味道先得嘅，如果唔系就唔好听噶啦。 系啦， 即系如果你用唱即系而家一啲年轻啲嘅咧，我怀疑。未必一定可以即系掌握到以前呢一啲即系咁经典嘅怀旧广东流行曲嗰种味道。 系啊系啊。 不过我估唔到，我估唔到你识上郎。上郎咧，其实好多人都唔识嘅，但系其实咧啼笑姻缘咧就 系 人都识啦。咁但系你呢个啼笑姻缘咧就有另外一只副本，呢一个咧就系第二个版本，就系都系叶绍德先生所写词嘅。就是当是那个劇《啼笑姻缘》的插曲旋律一样，但是那个歌词真的没得定，是要他们先写到这种味道。 是啦是啦，有那种味道，两只歌都很好听。 是啊，那么好啊，我记住先。 你唱过有民歌呢，就即是没想到即是唱出来有那种味道。 我呢我直情离晒谱的，我喜欢这些歌了嘛。我觉得很有意义。咁同埋好有保存嘅價值，咁我有過之前灌過一張唱片咧，用咗好多心機啦，係唱曬呢啲歌嘅，全部懷舊嘅廣東歌、曾經，所以因為我好喜歡。好啦，我而家即刻送俾你呢一隻《上郎》，嗰只一陣間唱。 好， 明白，公子多情，好，呢啲都係經典。 多謝你， 多謝曬，多謝你嘅電話，多謝你點呢隻歌，係我自己相當喜歡嘅一首。月亮星暗当天，怀人万里牵，对灯感慨偷对月一圆，何日得再复见浪面？ 默送春去暗心酸，红颜望眼穿，半襟羞抱空盼梦中见，难尽倾诉相思串串，燕子去后又再复船，不禁令人挂念。花开花落，音讯已断，丝丝珠泪暗倦。望你早晚富贵变，重逢在故园，我将君怨空冷落哽咽，期待君你退襟送暖，我将君怨空冷落哽咽，期待君你退襟送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欢迎内地当局宣布，由五月六号起，将持商务签注赴港人士在港逗留期限由七日延长至十四日，以及扩展人才签注适用范围至北京和上海。特区政府表示，优化措施积极回应了两地商界的期盼，内地当局亦都宣布全国通办措施将适用于商务签注，这些措施将大大便利内地商贸人员访港进行各项商务活动，促进两地商贸人员往来。另外，擴展人才簽注的適用範圍至北京和上海，有助吸引更多內地人才在香港匯聚交流。保安局局長鄧炳強都歡迎相關措施，他在社交平台說，新措施有助促進香港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促進雙向人才流動取得進一步的實質成果。東涌有三個兒童被毒留在屋企，他們的媽媽被捕，警方在早上十点几接报，指日东村日康日楼一个单位分别有一个九岁男童、六岁女童和两岁男童怀疑被毒留在单位内。警员到场经初步调查，他们的36岁妈妈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拘捕。一个3岁女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现时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童过往健康良好，寻日起发烧，同日被带往伊丽莎白医院求医，并入住儿童深切治疗部。中心初步调查显示，病人没有接种今季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她的一个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相关病征并已经痊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调研，李强强调大力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创业创新，中国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发展势头强劲。又指出，当今汽车产品和过去已经大不一样， 不是一个单纯交通工具，而是各种技术综合运用的复合系统，是多项技术为一体的大号终端。李强指出，当前中国正在开展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要更好发挥汽车产业在扩投资促消费方面的带动作用，让更多优质汽车产品进入居民生活。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表示，正审议以色列新的加沙停火建议，哈马斯没有提供新建议细节。华尔街日报报道，划船的埃及联同以色列共同起草新建议，并由埃及提出，当中包括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停火最初的三个星期，在加沙被扣押的20人质先获哈马斯释放。美联社报道指出，新建议是以色列回应和哈马斯两星期前的谈判基础，今个月初的谈判着重六星期停火建议，哈马斯释放40平民和患病人质，换取以色列释放以百计巴勒斯坦囚犯，但谈判进展其后陷入停顿。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5-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渐转吹偏南风。展望星期二稍后骤雨渐转频密，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接近周末骤雨减少，现在温度是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乐队组合奖候选包括 Finally，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每日吃两份水果和三份蔬菜，有助减低患上心脏病、中风、糖尿病、大肠癌等多种慢性疾病的风险。一份水果大约是一个中型橙或者苹果，一份蔬菜就大约是半碗煮熟了的菜。今日开始，记得每餐都吃新鲜蔬果，用不同蔬果去配搭菜式或者当作小食。水果蔬菜二加三，身体健康好简单。上 chp.gov.hk 睇下啦。 欠的歌债，啱啱嘅呢位朋友想听《上浪》同埋呢一只叫做《公子多情》。改编咗啦，当然送俾你。 又唱出离情，公子多情，任教相思寄浮萍，春宵梦散两忘情。浪恋我飘零，公子多情，尽抛不羁拒热情，爱已盈盈。 呢个最仲最，睇个钟原来系11:30添。最后一个部分啦，我同个天使同埋坚哥今晚咧好开心，可以一路唱咗好多歌，同埋最重要系倾咗电话。咁啊，头先只公子多情咧就系、是、阿 N 啦嘅上郎，同埋佢再想听呢一首。跟住呢只都系歌仔，都系之前有个电话。有个朋友真的5月1日生日，预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First of May， 5月1日。When I was small and Christmas trees were tall, we used to love while others used to play.Don't ask me why time has passed us by. Someone else moved in from far away. Now we are tall and Christmas trees are small, and you don't ask the time of day. But you and IOur love will never die. Yes, we'll cry come first of May. The apple tree that grew for you and me, I watched the apples falling one by one. And I recallMoment of them all, the day I kissed your cheek and you were gone. Now we are tall and Christmas trees are small, and you don't ask the time of day. But you and I, our love will never dieGuess who cried come first of May. When I was small and Christmas trees were tall,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n't ask me whyThe time has passed us by. Someone else moved in from far away. 1st of May, 5月1日放假嘅时候，我哋再见。From Bee Gees.好，我哋可以翻嚟现场再唱歌，不过唔知道唱咩歌播，因为接个电话，电话里面嘅呢位朋友佢负责点歌。喂 ，Hello Albert， Hello， Hello Vince，Hello 阿坚， 啊系啦 ，Vince 阿坚啊，哇，系好熟我哋喎， yes， 多谢你， 好多时候都听你哋嗰 啲节 目， 哇，多谢你，系个个礼拜都听，系咪先？差不多啦，嗬， 就唔系嗰个礼拜，但系真系 keep住依咁多年都有听。 哦，多谢你啊，系最紧要长情。 叫阿 Bell， 系啦，你叫阿 Bell 系咪 ？Yes， Yes. 哦 ，Bell。 放紧呢一个。 哇！多谢啦 ，Bell。有啲咩可唔可以咁样嗱？我哋做咗咁多年啦，唱咗咁多歌啦， yeah. 做咗咁多嘢，有啲咩感觉咧？可以讲啲感受嚟听一下。作为一个即系长期支持我哋嘅拥趸。 我觉得你哋系好特别嘅，好少可有一啲嘅电台节目咧，系 keep 住咁多年咧。你嗱，欧你系一个长青树啦。咁啊 ，Vincent 同你一个好嘅 companionship 啦， 系啊， 带咗好多俾我哋一啲嘅听众。咁其实好多电台节目都好多清谈、或者系一啲嘅即系流行曲嗰啲，但系你哋唔系，你将啲最好嘅音乐系带俾我哋，即系我中意听音乐嘅人就即系呢一个系。即 是 不二之 选 嚟嘅咯， 系啊，同埋一起成长嘛，因为呢啲歌你有共鸣啦，吓、 啊， 由细听到大， 系啊， 你而家讲紧嘅都系我即系差唔多大半生人所做嘅愿望啦、希望啦，同埋工作啦，同埋兴趣啦。 哇，你 行 都好少啫，大半生 咩啊？你知唔知我做咗香港电台几多年啊？你唔知咧、哎， 我哋有120 年岁 命。 哦，咁啊系，120岁。 仲未 halfway 哦，系 halfway to go， 做一半生啦，起码系咪啊？即系半个世纪啊，唔系讲笑。如果我真系有幸有100岁命咧，就真系啱啱做咗一半啊，即系做咗年代咁唱歌都系啦吓。咁啊，因为咧最开心嘅咧就系唔系话我发明，不过咧我谂做咗咁耐咁长。嘅节目咧，可以又唱歌又做电台咧， 你 其 实 绝无 仅有。You're the only one。 我多谢我啲前辈，多谢 Uncle Ray 介绍、介绍我啦，介绍我唱歌啦。咁其实我自己都一早唱嘅，咁但系多谢佢发掘。咁亦都好有幸咧，我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做咗40几年嘅 DJ。因为我自己都发梦都估唔到、你以前都问我，我冇，从来冇转， 系咯， 连 channel 都冇转嘅。我香港电台系啦，不过呢个唔系好坦白讲，唔系我嘅正职嚟。 OK， 系啊，我做咗几廿年都系 part time 嘅啫。 I see， 而家都仲系。 我而家先知喎。 系啊，我唔系正职嚟嘅，咁所以我仲幸运啦。 呢个系你嘅 passion 咯，咁咪。 系你嘅 passion 啦，同埋我读紧书嘅时候， 我 passion 点解写 咗 几年 咧？系啦，即系难得就系我都好庆幸咧，即系我有咁嘅 passion 啦，有能力啦，有个愿望啦，有啦吓，一个种浓厚嘅即系情怀啦，去支持呢样嘢啦吓，因为。嗰陣真係瞓都冇得瞓嘅，我曾經有幾年咁但係我都會堅持做嘅，因為我唔係覺得係，因為我唔覺得係工作嚟噶嘛。 係啊，係 咪？即係咁多朋友，好似你咁，如果係，我諗應該都仲有好大堆嘅朋友，即係聽咗好多年啦。我好感激。 我第一次打入嚟嘅啫。 係啊，係啊，係啊，我都聽得出啊，係啊，即係今日就係一個好 casual 咁，即係我人哋哇，而家你搏命啦，如果鬥快打電話唔使㗎，唔好講呢啲，你求其打咧，可能就會打通嘅，係咪？咁所以好感激啊，你打嚟講咗一啲鼓勵我嘅説話。我是其实很坦白讲， 我哋好多人 系啦，因为好坦白讲，作为一个哇，好似好资深嘅歌手，好资深嘅 DJ， 你唔好以为即系诶湿碎啦，个个都系咁赞噶啦，赞咗几十年啦吓，个个都系，其实唔系，即系如果你普通一句说话，任何人吓，任何嘅喺街撞到或者打个电话或者写个电邮，系靠呢啲嘅啫，系啊，如果唔系咧，唔会做落去噶。做唔到咁耐，起碼 人每一個人都要有啲嘅鼓勵嘅，其實 係啊，一定要好似微不足道，但係其實好重要嚇、啊。我哋自己個心 feel， 我哋冇講出嚟啫嘛，係咪？ 係啊，係啊， 冇講、 啊。有時唔係講説話，有時一啲嘅 body language 都係 係啦，係個心啊，個心會話俾我聽嘅，我冇講嘢嚇誒。我讲得太多了因为不如到你讲 啦。可能好多好多人喺度等紧。 唔紧要， 请 讲。 我咁样其实点歌，我就系听到有 Vince 去唱啊，又整去用啊， 系啊，郑秀文嘅腔啊，佢好犀利嘅 所以其實今日我都揀咗，即係好 touch 完嗰句，佢啲音好叻，真係好叻。 係啊， 你同佢嘅音真係好叻。 好，再揾佢唱多一隻啦。你點？ 換到你人生嘅一半，但係你把聲真係接得好好。 我希望可以 keep 落去，我很希望啊。 咁我就點咗王菲嘅《我願意》，當初應該係。其实就好多人就以为是旅行曲啦，对我来讲，因为我是有基督徒啦，咁有信仰，我知道这个原作那个王伟伦，我希望没记错个名， 王国伦， 王国伦是系啊，其实一个心愿，其实当时佢系写曲系冇灵感， 系啊， 上帝俾佢有个咁好嘅灵感， 系啊， 所以其实呢首歌我想Vince 帮我唱，唱俾天父听啦。 perfect， 咁同埋系鼓励我好多基督徒嘅朋友，包括我自己，无论喺人生边个路上，我哋会有好多嘅计划，为自己去决定好多嘅事，但系最终嘅主权交翻俾天父，我信心 好，因为 Vince 都系一个虔诚嘅基督徒，所以 perfect， 多谢你嘅电话 ，OK， 多谢，多谢晒 Vince， 多谢晒 Albert， 多谢晒 ，thank you， 拜拜， 个名叫做。我愿意，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又无声，触摸在心底，转眼。就要你珍 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为你。我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为你。 我哋接最后一个电话，争取时间先。11:53，喂喂喂 喂， 你是最后一位啊，我可以接到你真开心。 我真的很开心啊， 是啊，你是哪位啊？你好啊 ，Fanny 啊 ，Fanny 啊， 系啊，你好 ，Fanny 你好啊， 系啊， 你系把声音就好 friendly 啊，Fanny，系你好啊，咁诶，时间又仲有好少咋， 系啊，我要快啲讲咗先， 好啊， 先。祝你5月24、25医馆嗰个 show 复苏，因为我哋有六个同学，小学同学、中学同学，一齐买咗飞去广利场嘅， 系咪好抵咧？今次 系 特登，我特登即系用呢个方法降到咧，即系低到冇得再低。咁然后咧，我一啲朋友嚟支持翻，咁咪 OK 咯，打和。 我哋由77年开始。就开始听你噶啦 ！Oh my god！ 77年嘅咁夸张，即系成班同学啊一齐啊！哇！ 系啊，我哋连加拿大同学咧都争取呢啲时间，喺嗰边都开呢个节目嚟听你嘅。 哇！多谢佢哋，多谢晒。系啊，今日咧我讲多一句咧，就系即系外国嘅朋友，今日一个电话都冇，点解咧？因为我哋而家呢个新嘅直播室咧，就未搞到一啲长途电话嘅系统，搞紧，啱啱系维修紧。咁所以咧，今日咧，平时就好多噶啦，好多外国噶嘛，系咪？ 系啊。 今日一个全部留翻俾香港。 系咯，我旧年去加拿大，我都有听你嘅节目噶。 多谢晒啊！你想点只咩歌先咧？讲咗咩歌？等我哋稳定啲歌词啊，稳定啲。 相识在童年，因为我哋都系童年时间，听住你嘅歌成长嘅。 咁有意思嘅。 嗯，好唔好啊？ 系啊，梗系好啦！我同你哋相识在童年，77年开始听，即系我啱啱入行嗰年咯。 系啊，因为我哋啱啱毕业，咁我哋就。 哦，咁巧啊！ 所以我真系捧咗你好多场，都捧咗你。 真系多谢。 你餐厅，你开餐厅又唱歌，我哋都有去听。 哇，系啊，我都系想唱歌，所以开餐厅啫。阿 Vince 都有份唱噶，当年。系啊，佢好好笑啊！佢而家系。 仲有讲埋个秘密俾你知，我 系 三代听你哋唱歌嘅，因为我开始听，跟住我女又跟住听，跟住我孙都跟住听，7点至8点。 吓，几多岁啊？你个孙？ 12岁。 哇！12岁啦，个孙话恭喜你，三代同堂一齐听， 冇错， 共你们相识在童年，系佢嘅童年，你嘅童年，你个女嘅童年，多谢晒你嘅电话，喂，我好感动啊，今晚真系慢慢去感受 啊，我哋24号再见你啊， 多谢晒，成班同学，阿 Fanny 记住， 嗯 ，OK， 共你相识在童年。是你知心永不变，与你同到多少快乐时，点只是知己咁简单。共你天天都相见，伴你身边永不变，与你共到快乐时，天天都唔简单。信真爱，黑心中永在，有苦恼困难，并肩相助。童年往事，至今我未忘，愿你都不变，默默红着脸，共你心。声讲千遍，愿爱分享永不厌，远近亦在你面前，今天仿如当天。纯真爱，黑心中永在，有苦恼困难， 并肩相助，童年往事至今我未忘，愿你都不变，默默红着脸。共你相识在童年，我是你知心永不变，与你共度快乐时，天天都不简单，与你共度快乐时，天天都不简单。真的不是很简单，一唱唱了几十年，希望大家的心境都还是在童年的时候，一路这样慢慢怀旧或者向前望，到了现在。今晚二千零歌，祝大家有个甜蜜美梦。愿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愿含笑入睡，如能预知随时梦醒身边，可走着你梦醒身边，可走着你。晚安，good night。